他们通通能看见呢，看得很清楚啊。啊，《智度论》第五卷说：“天眼所见，自地即下地。”啊，自地是自己。啊，下地，例如天人，在天道为自地，修罗、人、畜生、鬼、地狱，这个五道是下地，也就是在他之下的，他全都能看见。啊，在他之上他看不到，在他之下的他全能看到。啊，这个里头六道众生，万事万物。若远若近若远，若粗若细，诸色莫不能照啊！啊，欲界天就能把人间啊、修罗、罗刹啊、恶鬼、地狱。畜生，这一些通通看清楚，通通明了啊！啊，修欲界天，佛告诉我们：上品十善，四无量心，就跟欲界天相应了。啊，我们认真将佛法里头五戒十善落实，真正做到，这是生欲界天之因。啊，我们修五戒十善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这是修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处的真因。啊，功夫完全相同，我们的方向目标不一样。啊，只对着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真的，你真的究竟圆满了，你在极乐世界必定成佛。啊，而且在极乐世界的受用、学习。是三乘圣人，望尘莫及。啊，何况天人，没有能跟你比啊！所以极乐的殊胜呢，我们一定要能够体会到啊！啊，我们喜欢任何一个法门，都应当啊，到极乐世界之后再修。啊，现在我们暂时都放下，一心一意就取极乐世界。不难成就啊。啊，经里面讲的很容易，信愿持名，就四个字啊，真心一点怀疑都没有，真愿意去，我真念阿弥陀佛。啊，口里面会断，心里头不断， 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，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啊，现前往生之前，当来是往生之后，啊，必定见佛。知读论第五卷说，天眼所见的自地及下地，啊，这刚才我们念过，这里头六道众生主，六道众生有情众生主，是动植，是植物啊，动物包括在前面，山河大地，这通通都是众缘和合而生，若近若远，若粗若细，诸色我不能照啊，啊，叫照见啊。又天眼通者，会说曰：能见六道众生，时时生彼苦乐等相，即见一切障内障外，事出世间种种形色，无有障碍也。凡夫有障碍，啊，距离远了看不清楚了，隔一堵墙，隔一张纸也看不见了，这障碍啊，天眼没有障碍，啊，天眼能够透视啊。我们从现代这些物理学上得到一个启示，啊，我们的眼能见到外面的色相，是因为这个色相跟我们眼睛能见的波度啊相同，我们就看到了。如果波度长，比我们能见的波度长，见不到；比我们能见的波度短，也见不到。啊，如果我们眼见耳闻，能够突破这些障碍，啊，所有不同的光波我通通能看见，所有不同的音波我都能听见，这就叫天眼天耳。啊，在科学上说这是可能的。啊，那么这些波长波短的现象从哪来的？全是自己心现识变的。啊，离开心识，无有一法可得了。这个要知道啊。那下面说，凡夫肉眼只见障内，障碍之内你见到，例如围墙是障，凡夫但见墙内，不知墙外之一切。那天眼呢，能见障外， 故通达无碍啊。啊，他没有障碍啊。又彼国天人知天眼，缘生而成啊，超过声闻缘觉太多了啊！即诸天之天眼，这诸天是28层天，28层天的天眼都比不上极乐世界。啊，所以说彼国天人之天眼，缘生而成，即诸天之天眼。啊，我们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啊，啊，不用修啊，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